从来看不到这周遭。他站住双脚，他冰冻了脸庞，他不曾察觉眼中的迷惘。梦成的镜子里面困住一个人，触不到时光里的温度，胆怯的心跳着 静静坐在你的身后。

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，提前做好防范。车辆驾驶人朋友不超员、不超速、不疲劳驾驶、不酒后驾车。广大乘客要使用安全带，不携带危险品乘车。乘坐包车返乡的朋友要包租合法单位合格车辆返乡。不坐超员车、骑电动车或自行车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，不要与机动车抢道或在机动车道上行驶。行人过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，千万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。春运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，为全力做好春运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确保春运期间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，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，三河交警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主题，继续排查和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，严查酒后驾驶、疲劳驾驶、客运车辆超速行驶、超员载客、拖拉机、三轮汽车、农用车违法载人、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。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，让我们携手并肩，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行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。三河交警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。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天是没有呼吸，然而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，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漫步的爱情，爱情没有分离，可以不在那么的沉浮，这些的爱可有可无，我比谁都清楚，到底的作业带着你这的风筝，我怀疑他也会被抽到笼子里或是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 Dreams of you and me也许结局我爱上绚烂的悲剧世界的苦，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什么都是好，走几段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谁身怀偏高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也刚好天与白白 baby 咖啡喝一杯说你被我收起来的每个眼珠变得黑钢琴，你穿着新的灰尘，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整得更冷，深呼吸把嫉妒来的忘不清醒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，像天蝎座的猫她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 子总是显得格外的漫长，但是有些你以为无法忘记的人或事儿，也许也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慢慢释怀了，慢慢忘了。所以说时间也许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，但它也是很仁慈的，因为它能够帮你治愈任何的伤口，包括爱情所带来的伤痛。南拳妈妈，我们 风吹风深情吹风铃在摇晃远，终于了解爱上谁，感觉一直来回。 夜里的水滴很低，滴答落下痕迹，轻巧 心却深深存在。 品尝着这首歌，送给最爱的你，亲爱的你是我的眼，那就是温柔的覆盖一回家里，我终于拥有了月光与你。品尝着这首歌，送给最爱的你，亲爱的你是我的眼，那就是温柔覆盖银色下，我终于拥有了你。 想让心情被

有的时候好的音乐就像是一把钥匙，它能够开启你灵魂的深处当中的那一扇门。那么你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把音乐钥匙了吗？继续为你送上来自汪峰的《边界》。 清早看见一股晨曦，我想到了你，你是否还像布鲁斯那样的忧郁却进去我心。每个摇摇晃晃的清晨，你叫我欢喜，用你那柔顺如玉的发丝撩开了如斑的我。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的知己，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。昨夜我梦见一颗孤星，我想到了自己，我是否变成你希望的样子，为了讨你的欢喜。每个恍恍惚惚的夜晚，我为你沉醉，用我那无数万方的灵魂慵懒着如诗般的你。当你转身离去，在那幽深河畔，我已不知不觉地越过了尘封的边界。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门之际，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。山谷传来火车轰鸣，想断奏鸣曲，收音机里播放着顿时者的恋曲，有一丝悲鸣。这叫明明灭灭的爱意，像一次远行。当我们越过终点，要向那深秋弥漫风雨。我听到一首歌，我又想到了你，我们已无声息地越过了那爱的边界。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的知己，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。清早我看见一抹晨曦，我想到了你，我想到了自己。

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。我会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。 歌是来自于陈倩倩，她1997年担任中国海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，而在2001年的10月份，香港千丝唱片有限公司与新浪网联合举行了陈倩倩的歌曲《婴儿》的发布会，实现了面向世界的网上直播，并在新浪网上开辟了陈倩倩的个人网页，图片库、邮箱、聊天室通通都有。而在2002年的时候，陈倩倩应 CCTV 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邀请，参加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电视连续剧《水果姑娘》的拍摄，出演了女主角苹果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一起来听到来自于陈倩倩的《蓝颜知己》。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，那是我曾有意的改变，情人知己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？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，一封未开启的信留下多少不悬念？蓝颜知己，心有灵犀，你借我的心事。 是南极大的身体，乐言之际我们的秘密，有种感动记忆都是关于你，这种爱不可代替。 下雨的捷运站前，冷冰冰马路边，看着他为他戴项链，听着你送我的音乐，我爱你的那几年，那是几岁的雨天，却刮着风的今夜，走吧，两个人能爱多远？是你让我目击爱情败了，然后感情分手的夏天。好吧，往我心中射一箭，让我能在很久很久之后想很久以前。这地平线，命运把飞所吻的脸，让我感觉有些晕眩。他站在他左边，这一秒钟，他笑得很甜。这那几年，那是几岁的雨天，这刮着风的今夜，走吧，两个人能爱多远？穿上你的毛衣，穿过世界，看着那封信变成碎片，我问什么回忆最可怜？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之后，想很久以前？我爱过，可是找不到永远。看着时间拿走我的纪念，爱上你又恨透这种思念。谁爱过谁？谁又吻过谁的周全？于是我们目送爱的嘴脸渐渐地走远，慢慢看不见。某一天Yeah.

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宠物，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。我还想住，我不要舒服，换我的角度，感觉世界的拥拥堵，测得到的顶住，超乎你想象的宠物。爱人起舞，人生必经之路，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祝福，感受你的付出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，但感情的旅途就是无意义的祝福。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有你祝福。

都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，请您遵照执行。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，什么是全民急救体系？全民急救体系是以城市急救中心为转运中介，以社会大众急救、社区乡镇医院急救、急救网络医院急救为主体的三级急救体系。全民急救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急救建设的最终目标，人人为急救，急救为人人是急救建设的口号，这就是全民急救体系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不管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，只要遵循着自己的生存法则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感受那份真实与生存的勇气，也就足够幸福了。当和煦变得独照的时候，爱情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呢？但即使眼泪在笑里边哭，幸福却依然是我们苦苦追逐的终点。爱情就是让人痛到麻木却又幸福到想哭的吧。也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完整的幸福，来自郑秀文的独一无二。 情绪上冲着要把我是紧紧握，那份爱是是火热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共情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，造化在每一个角落，随时交换角色，就当作直播，你就很独特，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，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，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，就凭我绝对是独一无二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，闪动你一个选择，我是是火热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共情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，造化在每一个角落，随时交换角色，就当作错过，你就很独特，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，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，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，注定我绝对是独一无二。 要有很强的意志哦，才不会被撞得胸口痛。其实一个人流浪了很久，总会需要一个能够了解自己，能够和自己谈心的人，感情才能够找到一个出口来宣泄。那么也希望这些好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感情宣泄的出口。来听到羽泉的《我爱》。 爱过很冷，赢过输了，痛过痒了，害怕什么？有你在身边陪我，管他们怎么去想，他们怎么去说，能和你双手紧握，心跳这就是自由。选择追着紧紧着放着变着哭着笑着听着执着，在身边陪我，管他们怎么去想，他们怎么去说，能和你双手紧握，心跳这就是自由。被爱而活，放手一搏，被爱勇敢，死而无憾。最爱是你背了，绝不退缩。别无选择。无畏的勇气在我心里燃烧 燃烧， 滚烫的血液正在沸腾着我 着我， 没时间再犹豫， Let's fight for love。 有你在身边陪我，管他们怎么去想，他们怎么去说，能和你双手紧握，心跳这就是自由。选择 唱 CD 里哗啦啦喷怎样的宇宙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，在一天甜蜜的疯狂的公园取得纪念，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抱在雨中。 想见。 如假山，我一个人天天在恋爱，没有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想起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，我有多爱你。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开我视线，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想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，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每个人天天在等待，没有你是很依赖，我们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失去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，我要这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为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就是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 温馨的一首歌，哎，会让人听着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。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温暖快乐的感觉，它也会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，就像是白云陪着蓝天那种无条件的守候。试着学会抬头去看看天空，也许你会发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。继续来陪你听歌，陶晶莹的那些日子。 你还穿着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？我只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，微笑那些单纯其实有点残忍，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。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？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，时光总是短暂，心里藏着遗憾，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。我知道若是你爱上你了解你看着你并不简单，可是离开你失去你忘记你我又该怎么办，尤其是长在梦中有你作伴，叫人在梦里心遇见两难，直到原谅你放纵你包容你疼爱你即使不甘，因为背叛你隐瞒你报复你我也比较坦然，在这虚幻城市中不离陪伴，我只好在爱你很久。

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